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活过来你可以》，首先欢迎一下他的作者李雪柏，欢迎雪柏。 谢谢你，主持人一丹。 今天我们聊这本书叫做《活过来你可以》哈。首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哈，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 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书名呢，最后的定稿的时候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小小的故事哈。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书呢，是我大概因为我今年已经是43岁了，所以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是非常迷茫的，而那段时间的时候我觉得蛮沉重的感觉吧，然后每天做什么事情虽然很努力，可是到晚上的时候好累好累好累，就是人真的像瘫倒了一样的在床上。等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我开始了这种身心的自我成长的一条道路。那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觉得我好像释放了很多以前负面的情绪啊，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感受啊，或者那种沉重感好像就不再有了，而注入了很多非常鲜活的那种能量感觉。所以虽然那时候已经30多岁了啊，直到现在我每天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好像特别欢欣鼓舞的就起床，然后就欢欣鼓舞的去干所有的事情，那一种真的这种鲜活活过来的感觉。那我就后来就想呢，如果我能够这样去做，然后能够感到自己，我说人家说40女人豆腐渣哈，我说我怎么到40岁以后，我觉得我还是充满了能量呢，还是那么多的好奇呢， 而且越来越有活力了。 对，这个活力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我想，如果我可以的话，我这么平凡可以，那所有的人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这本书的书名还有一个副标题哈，叫做比成功更重要的是幸福哈，就是说其实这本书是写你自己的一些经历，还有你的一些故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体会和感悟。首先说说哈，你对于幸福的理解是什么？ 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话题哈。那目前来说，到截止到现在这个阶段里边呢，我感觉什么是幸福呢？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做到了，而且做成了，而且那个成就呢，好像还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我还有一群人，无论是我的爱人、我的团队，还有我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一起做成了一件事情。而那种感觉感呢，刨出幸福来自于这种成就感啊，还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满足，就是我有一种很强的一种归属感，我归属于这个团队，或者是归属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有很多的亲情啊、爱情啊，或者是友情的这种流动，包括这种创作的这种激情。所以如果我每天能够多多少少的感受到这些的时候，那我觉得很满足，很幸福。 这就是对你来说的一种幸福感哈。首先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李雪柏哈。雪柏的英文名字叫做 Amy 是吧？Amy， 这是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哈。Amy 呢，之前她是大学的英语老师，然后做过国际高端酒店的公关经理，也是著名杂志的运营总监，房地产项目的销售总监。但是这所有的这些那个都是你过往的工作经历哈。现在呢，你是几家餐厅的老板， 或者你经常说叫老板娘哈，因为你觉得老板太土了是吧？对，但是确实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同时呢也做了一些培训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做领导力讲师，还有商业教练、培训师、咨询师，包括国际心理学与领导力课程的现场同声翻译哈。貌似感觉哇，你是一个特别全能的女强人，你觉得自己强吗？ 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强人哈，而且呢，有的时候我还会觉得自己还是蛮脆弱的一个人，或者是蛮敏感，蛮就是心理上呢很柔软的一个人。那我听起来呢，我做了好多的事儿。那我跟我的朋友今天中午的时候还有在开玩笑哈，我说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你在做好多好多的事儿，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其实我就做了一件事而已，就是我做我自己而已。那比如说我英文的专业哈，那我当大学英语老师的时候，那就是我的一个专业的学习。那我现在后来做翻译啊，然后翻译书啊，这些事情是好像就是我以前学习了，就是对我来说是手到擒来的一件事儿。那我翻译书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目的哈，在我的心里，我是在锻炼我的专注力。因为我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有时候也会打打坐呀，或者是去跳跳舞啊，去练瑜伽呀，那这种是一种静心的方式哈。 对， 那翻译对我来说也是，因为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杂念没有，那所以我就在用我的这个专业基础知识之前呢，那我又开始在静心。然后在我翻译的这个书呢，因为后来的时候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在国内呢还是挺有影响力的一种领导力的一种体系哈。那我在看到这些领导力的这个体系，我翻译的过程中，我就开始反思我自己的，比如说我的生意啊，我的这个组织啊，那我说我能做些什么呢？那我就把它应用到我自己的餐厅里啊，还有我的培训公司里面。然后同时呢，那我也是个讲师嘛，培训师，所以我又把这些东西又交出去，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我没有做那么多的事，我只是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只是用到了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就特别好奇哈，像你看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会不会有时候也有特别疲累的时候，或者觉得我分身乏术，我很有压力，因为你还是一个比较追求自己内心的幸福感，然后这种满足感，包括这种幸福指数很高的一个人哈。就这种很有追求的人，他可能会虽然很喜欢折腾，做的事情很多，你有过这种哎呀我觉得我是不是折腾有点厉害的感觉，有过吗？ 在10年前哈，其实我有点小自责的，因为我看大概20多年的这种职业生涯了哈，那就是在头10年的时候，我换了几个工作，其实还都是跨界的，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的，不同的职位。那个时候我心里说，哇，我怎么这么没有长性啊，那我不能稳定一个工作上 不断的尝试不同的那个工作工种， 没错， 而且是不同的工种， 对，还是不同的，真的是跨界的。那我那时候呢，但是我又明白有一个声音呢，就是我待不了太久，我只能在开始的时间我完全的投入进去，然后呢把这些就是好像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了。那我那时候我就会提前跟我的老板说啊，我说真的对不起，我只能最多是3年，然后可能大概2年的时候我可能就要离开了。然后他们就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你做好了一件事情你不能待在这里呢？ 对啊， 后来我就想，我可能是一个创业的人，但是我不是一个守业的人，也就是说我需要不断的变换，不断的冒险，或者有新鲜的东西要进来的。那在后来的时候呢，当我离开了这个比如说这种职场哈，就是打工的这种工作的时候，我开始做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自己要开始创业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是最大的发挥了我的 长处哈，创意的长处。 因为这个 你的 idea 是不是特别多？ 特别多。然后在最早的时候，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比较痛苦，就是因为我的想法太多了，然后时间还是24小时，你无法 想跟你的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你也会觉得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让你像现在这种资源这么好，让你能够去落地。所以其实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你就会很头疼。哎呀，我都想去实现，是吗？ 而且很多的时候呢，当有一些想法又不能有能力或者有资源或者是有时间去实现的时候，我就特痛苦。那你说那个疲累感是那个时候是很多的。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到现在呢，经过这些这么多年啊， 这一路走来的这种学习呀、啊、梳理呀、啊、总结呀、啊 嗯、 然后我真的很明白自己我的擅长是什么、 嗯、 我能够做什么，而且呢我知道其实我后来学习了教练嘛、 嗯、 因为教练呢是一个最大化的发挥你所有的潜能的一个工作啊、 嗯、 那我想呢我是我自己第一个客户吧， 嗯， 那我就要教练自己我什么事情是可以放下的、 嗯、 或者是可以等待的， 嗯， 可能是五年十年、 嗯、 或者明天可以做的， 嗯， 那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最优先的、 嗯、 哪些是要事吧， 嗯， 那当我学习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背后有深厚的心理学啊这种科学的这种道理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有一种能力， 嗯， 把它分类化、 哦、 把它合适的事情放在比如说紧急重要，在哪些优先级是多少， 嗯， 哪些是重要但是不急， 嗯， 哪些是急而不是那么重要， 嗯， 所以在我这一天中的每一天啊，就是我就会把它排出来。 你是个很有计划的人、 嗯、 哇，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高效自我管理的人，就是说这个人对自己的管理一定是非常的高效和严格，而且能控制自己的人很不容易的， 嗯， 很不容易，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对，其实呢我刚才听你说这个计划这个词儿哈，其实我如果我的熟悉我的朋友们就会说就会笑，因为他们不觉得我是一个 很有计 划 的人。 然后呢其实呢我呢是一个大框架的人，大画面、 哦、 大框架还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呢我心里的有小本账哈，就是哪些事情真的是紧急的，哪些事情是重要的。 嗯， 而我现在目前60%-70%的时间，我都在处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儿，但是都不急。比如说，培养人， 嗯， 然后我的这些小同事们， 嗯， 然后他们的长远的对、 嗯、 团队的建设，或者是呢，就是包括夫妻关系，其实这个事儿是重要的，但是不能是每天都是救火似的啊、 嗯、 所以就是把精力放在这个的时候， 嗯， 人活得比较从容， 嗯，所以其实你内心还是挺细腻的，就是说你可能外表给人感觉比较大的框架，因为大的方向要把握住嘛，比如说这两年或者今年这一年我要完成哪几件大事儿， 嗯， 然后呢接下来怎么做，那就是到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嘛， 嗯， 然后内心其实还是把这账算得很清楚的，虽然说表面看起来怎么着，内心还是有自己的一杆秤。 是的， 对，我觉得这种人其实也是一个挺自信的人，一定是你做过不同的行业，给你了很多积淀和积累，所以你才会觉得，嗯，到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做得很好，而不会像有些人就是比较着急，哎呀，我有点焦虑，我必须要提前把很多事情写到纸面上，我才能够把它做好。这其实应该感谢你的阅历哈， 嗯嗯，这个是一个阅历，是当然是最大的一个帮助哈，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在我这个这么多年来哈，一直在学心理学啊，一些这种比如说科学性的这种脑科学啊这些知识哈， 嗯， 真的很帮到我，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我的焦虑的程度是基本上是非常微弱的， 嗯， 也有着急的时候哈， 嗯， 但是非常非常少，而这个呢反而又帮助我有更多的放松的时间， 嗯， 或者是放空的这种心或者是头脑哈， 嗯， 让我去思考更多的问题， 嗯，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嗯， 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很多都是关于 Amy 就是他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感悟和思考哈，其实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哈，刚刚涉及到的说到的其实这本书里都已经写到了，比如说你刚刚说到了处理焦虑这个问题哈，我想这个问题也是现在很多职场的女性特别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当刚刚开始打拼工作量又比较大的时候，会很焦虑会很头疼，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你刚刚说了你读了一些心理学的书，你也是做心理学的哈，那你平常给你的这些客户包括给你的这些朋友怎么去教他们疏导心里的这种烦躁感和这种焦虑感？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烦躁啊焦虑啊或者是痛苦啊生气啊， 嗯， 我们有一句话哈， 嗯， 他说当你这个情绪呢在这个它的长度已经超过了30秒的时候， 嗯， 它已经不是这个事情所引发的， 嗯， 因为我们最大的受伤呢不是在于这个事情本身， 嗯， 而是这个事给你带来的这种情绪的反应在你的心身各方面的层面上的一个影响， 嗯， 或者 其实呢，小到了影响你当下的一个决定，大到了呢，把这些比如说我们叫做比较负面的这种情绪积压在身体里， 嗯， 长年累月可能会出现一些，因为这种我们叫做慢性的疾病哈， 对， 精神，尤其是精神上的，大家很多人失眠呀，很年轻很失眠啊，然后呢就是无力。无力感很强哈、 嗯、对， 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我花很多的时间在和我的客户在一起的时候，包括我的团队的成员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教会大家一件事儿哈，要成为一个情绪成熟的人。 但是把控自己的情绪，成为这样一个成熟的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啊。 对， 那其实对于我， 你有睡不着觉的时候吧？ 嗯，在年轻一点的时候会，但现在不会了、 哦、什么样的事儿都不会吗？ 什么事儿都没有。 比如说你同时经营三家餐厅，又是不一样的菜系、 嗯、 越南菜泰国菜， 嗯， 还有一个是西餐吧，是不是？ 没有西餐、 哦、 就是两家泰国餐厅、 两家泰国餐厅、嗯、啊，然后两家泰国餐厅一家越南餐厅，万一这个餐厅出现各种财务的状况啊，啊，出现经营不善的状况啊，或者这个团队感觉，这个有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一些特殊的情况，你不会觉得哎呀很头疼吗？ 嗯，因为所以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会把一些事情哈、 嗯、 放在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而我很多的事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栏目里面的。也就是说刚才您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比如说团队的事儿啊，然后人员变动啦、啊、或者是、 嗯、 运营上 财务 上、 啊、 因为大环境不好啊，或者是有些什么什么非常意外的事情发生啊，即使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一切你是都可以安排好的。 嗯， 那有的时候我偶尔会有点心慌或者有点头疼的时候，哎，我说我有压力了，我有担忧、 嗯、 而我就会问自己，我的担忧是什么呢？ 嗯， 那我能做些什么能够缓解我这个担忧呢？因为我相信呢，不管是你啊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肯定会有这样的经历，好像隐隐有一些不安的感觉哈，但又不知道是怎么来的，然后或者是有担忧一件事儿，然后真发生了。其实呢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说我叫防患于未然、 嗯、 就是有可能什么是坏事啊、 嗯、 会发生呢，那如果我能够 最坏的打算又是什么呢？ 对， 嗯， 然后我能够为之而去做什么事的准备呢？比如说万事你最少有三个选择嘛，你有三个准备、 嗯、 那我把事情，我不能说万无一失，但是我或者我们的团队能够想到的事情，我能不能够就是把它罗列下来或者提出来，那我们就要去做准备，我们不要等到冬天来了的时候像寒号鸟一样哈、啊、去说、 嗯、 哎呀我没有粮食了，我没有衣服了怎么样，而是在秋天丰收的时候我就 要储备。 对、 嗯、 所以有一个储备的这样的一个心在这里的时候，其实生活中工作中就会较少有一些焦虑和担忧了。 嗯，对，而且是高效率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嗯、 也会把生活安排得很井井有条，不会那么忙乱。 是， 哎，我觉得真的是学了一招哈。其实嗯，这就是一种理性的这种就是方式，就是给自己列一个 list 是吧、 嗯、 这样一张表，然后这张清单其实你所有想到的问题都会在里边，所以当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就会有心理准备了，至少你的心态就会变得很好。 嗯嗯，其实呢刚才您说的这个理性哈，其实我们一个人来说的话，我们老说一撇一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字啊，其实呢有两条线，一个是感性的，一个是理性的。 对，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处理事情，但是呢同时呢我们说的是处理的是那个情绪，担忧啊，紧张啊，痛苦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把这事儿解决了好像那个情绪就不在了。那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我现在前面是两条路，一个是情感上，一个是理性上， 嗯， 所以要同时要达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又回到了老话题哈，就是成功可能是事儿上， 嗯， 然后但是呢幸福呢， 幸福感， 感、 嗯、 感觉上， 对， 对， 感觉上的。 嗯，所以从你这本书里我也感受到了，嗯，你不仅仅是一个 对自己工作安排得很好的人，更重要的是你也是一个特别享受生活的人，享受爱，享受这种生活。你经常会说哈，说追求本真平静的这种生活哈，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个话题，包括微信公众平台很多特别火的公众号哈，包括微信朋友圈里大家都在聊这个转发啊，什么是平静的生活，寻找自己的这个内心最平静的一面，但是这个平静可真是不容易哈，你是怎么去寻找的？你认为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事儿什么样的状况才算是自己最平静的这种生活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平静呢是在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事儿上，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有序的发生着，就是我们想什么就什么就发生了，然后呢好像有计划，然后每个人都是稳稳当当的安安定定的去做的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急匆匆慌慌张张，那我想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说平安吧，平静，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内在里边的，那我说什么叫做一种平静的生活呢？其实我每天我也会核查一下自己哈，那我说我今天是不是过得比较平安平静呢？那看我就要看看我自己是不是非常自然的，放松的，同时呢我还能够做自己，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做我自己就是比如说我想说什么话我可以说出来，然后我把事情我想创造的事情创造出来，然后同时呢这个事情是发自我内心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老讲一句话哈，叫荣辱不惊，其实这个事儿成的时候我们就不像以前的时候哇就觉得 特别开心， 怎么是我， 炸了锅了，觉得哎呀太高兴了，喜出望外。当你的内心很平静的时候，你对什么都是淡然一笑，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是吧？就是得之淡然，失之坦然。 对，其实呢，就是我们说可以放下，然后呢，就是得到了一些，比如说庆祝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很庆祝的哈。比如说我们餐厅得奖了呀，然后我们的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了，有的同事结婚了，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呢，那个高兴不是像以前的时候是，好像是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或者突然间就这样的。其实我们叫做小确幸啊，小小的小幸福感。 对，而且你这本书里不仅仅聊到了一些你的这种思考和感悟，还有一些是你的一些独特的观点。你比如说聊到钱这个问题，你并不是说钱它是一个你特别反对拜金，但是呢你也不是说钱就是特别的重要。你说了一句话哈，说你的用钱方式关乎你的世界，然后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好啊，因为呢我觉得钱呢是一个特别综合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事儿啊。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可能是一个人的整个的一个内在世界的一个在外面的一个投射。 对， 那或者是有人说可能哎，这个人是不是成功啊，好像别人评价你评判你的时候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局，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标准一样哈。 对， 那我们把钱呢，其实我们就觉得好奇怪，如果在古的时候，那比如金啊银啊它还是实在的一个物质哈， 对， 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纸，那为什么把它 包括现在已经数字化了，微 数字化了， 转账什么12345就是12345块钱，但你觉得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对，其实呢我想这样说的事情是，钱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是越来越少了， 对， 它真的是一个数字上的，可是呢但是钱呢又蕴含着整个的世界。那在我的书里的时候呢，当然我写了一下就是我一些金钱观或者我对金钱的一些信念。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艾米做客读书俱乐部， 谢谢， 我是一丹，感谢您的收听。 窗棂已掉落的碎红，深醉在一方呢喃，那一年烟波渺，我自荆州去异乡闯荡，消逝的松柏苍苍，